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二，农历11月11。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天津发现中国内地首例奥密克戎变异株， 北京中考体育分值改革，记者调查分值加码如何不增负。 202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发布，建党百年，双减，北交所上榜。 美军在叙利亚造成3名平民死亡。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疫情。记者昨天了解到，12月9号，天津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这也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是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公众，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接种疫苗、勤洗手、不聚集等有效的防控措施。3到11岁儿童、60岁以上老年人要积极配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毫不松懈，共同抵御新冠病毒变异株带来的风险。 杭州昨天晚上也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涉及公交、地铁、餐饮等从业者，每3天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我们再把目光放在北京，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昨天抵达了首钢园，并在秀池水下展厅举办了火种展示活动。 火种灯的创意源于中华第一灯，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顶部，与火炬飞扬视觉形象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 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现在不到2个月，很多市民呢会关注，万一运动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了，会怎么处理呢？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发布第2版防疫手册，规定除在入境和离境时接受核酸检测外，运动员、随队官员等每天都要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测，并通过冬奥通 APP 健康监测系统上报。 如果核酸检测结果为疑似或者阳性，需要乘坐专用车辆前往指定医院进行鼻咽拭子复检。如果复检结果依然是呈阳性，则相关人员将会无法继续进行比赛或者是工作。在具体的执行当中，将会遵照一事一议的原则。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近日公布中考体育改革方案，中考体育总分值增加到70分，增加过程性考核的分值权重，同时扩大现场考试的项目数量。中考体育分值加码了，学生和家长感受如何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调查。 对于这项新政，大多数家长都表示支持。 特别支持啊！你要天天只知道学，成书呆子，你出来身体素质就是不行啊。 肯定是支持的，身心健康应该是第一位吧。 正在小区里带着女儿跳绳的刘先生坦言，感受到了压力。 就得练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学业都是家长要求高，就是国家双减了，很多家长也放不下。 说到提高体育成绩，有不少家长打算报班，中考体育冲刺班、专项提升班等成为一些体育培训机构的卖点。培训机构收费在1小时150元到300元不等。孩子即将升入小学的程女士对此感到有些焦虑。 如果学校里头的体育课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势必造成家长们卷起来。 很多家长表示，双减后孩子的作业少了，在校体育活动增加了，但受制于场地、师资、天气等原因，有时难以保证充分的运动。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首先要尽快让校内体育强起来。 因为以往的一个惯性，体育呢不重视这个账呢要补上，体育的老师和课程的设计、项目的设计、课后三点半之后的活动你怎么设计，这都是很重要的。 中小学体育考核评价方式也可以进一步优化，马学雷说。 那么现在大数据的这些技术呢也越来越成熟了，综合素质评价平时体育锻炼怎么样都有所记录，就不用去考前去应试了。 与此相关的，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的作业类 APP 暂时下线，等整改到位并且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之后才可以恢复备案，没有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 通知还明确，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 APP 备案申请，已经备案的相关 APP 也予以撤销。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正在修建的北京地铁14号线。14号线剩余段计划今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并且呢，14号线全线也将会贯通。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实地探访了14号线剩余段最重要的节点工程丽泽商务区站，来听报道。 走进丽泽商务区站，站厅内部的高度明显比现有的地铁车站要高得多。北京城建集团这个项目的副经理潘振涛介绍说，为了适应新机场线城市航站楼和未来五线换乘的需要，站厅采用了中庭设计，挑高达到5.2米，站厅和站台之间还有3个镂空设计。 从那个站厅直接能看到站台区域，甚至能看到行车。这个镂空区域上边还有这2处大的一个采光窗，可以充分利用阳光降低室内的这些照明，在站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窗外了。 丽泽商务区站内基本找不到步行梯，出入口、站厅和站台之间全都使用扶梯。京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三中心副总经理程桂峰说，丽泽商务区站的一体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出入口基本上都和周边的商业楼宇相连。 目前丽泽商务区站分别与地下空间开发、SOHO、金堂大厦、首创大厦都有互联互通的接口。 14号线剩余段长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峰门站。目前5站5区间已全都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和保洁。14号线全线贯通后，运营里程将达到47.3公里。陈桂峰说， 特别是服务于园博园、丽泽商务区、方庄社区、大望路附近的商圈、望京商圈，会大大给周边的居民提供出行的便捷。 还是在民生领域，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CPI 环比持平，其中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回落。 食品价格方面呢，猪肉价格由上个月的下降2.5%转为上涨11.8%，而随着南方菜陆续上市，菜价涨幅也是逐步回落，与上月相比，鲜菜价格的涨幅回落了27.2%。 昨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午第8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步举行，以此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抗战馆在新华网上上线了祭奠同胞、共祈和平的大型专题，广大网民通过线上点烛等方式寄托哀思、缅怀同胞。抗战馆呢还特别制作了 H5 专题页面，在云端发起接力献花活动。 文化方面，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昨天召开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明年西城区将力争完成14处已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实现第二批文物活化项目签约，讲好中轴线故事，打造数字中轴，并打造一批博物馆集聚区。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期将会在2022年正式开建，推动来影都过周末和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1期工程已经竣工投用，首批9个院系1400名师生已经在今年9月正式搬迁入住。 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将再次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79个重大项目。这次你推介的项目总投资达到870亿元，引入的民间资本占总投资的比重大约60%。 这79个项目当中呢，有19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总投资共372亿元；15个农业农村项目，总投资是共41.4亿元，还包括了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和高技术制造业项目等等。 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串接农产品主产区和十九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连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 此外，十四五时期我国还将会建设100个左右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目前已经确定的首批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稳步建设当中。 202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昨天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本次发布的十大流行语是建党百年、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航天、双碳、疫苗接种、双减、北交所、清朗行动、疫苗援助、生物多样性公约。 十大流行语的语料来源是今年1月1号到11月底的国内15家主流报纸、央视、央广以及地方12个电视台和7个电台的转写语料，那么以及2个网络门户网站的全部文本。 国际方面，叙利亚媒体昨天报道说，美军当天在戴尔祖尔省布塞拉市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空降行动，并带走多名当地居民，还向民居和农田密集射击，造成来自同一家庭的3名平民死亡。 媒体素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着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旧鼓楼大街重新梳妆，明春整体亮相。 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 央视网报道，澳门特区政府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新京报关注，星巴克2家涉事门店被责令停业整改。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市医保局解读北京试点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国内资讯，关注的是浙江绍兴气膜实验室投入使用，日检核酸可以达到280万人份。 上海街头的公共电话亭日前推出了一键叫车智慧屏，为广大市民特别是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出行新方式。信息化时代，这样的举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弥合数字鸿沟？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南京21岁大学生李某月被男友洪某等人骗到云南杀害并掩埋一案有了最新的进展。此前呢，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洪某的代理律师曾向警方提出对洪某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从而导致案件退回重新侦查。那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作用？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地铁3号线03标发布会，单霁翔万里走单季第二季即将开播，2020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发布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近日多篇网文说，不少人为了减肥不吃主食，这样做虽然能够减肥，却有要命的副作用，减少寿命。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的最新研究显示，主食吃太少，减寿4年，这让不少人吃了一惊。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上论文介绍了一项长达25年、涉及超过正常饮食的15000人的调查研究，结论是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也就是来自碳水热量占摄入总热量的比例，在50%左右范围的人群死亡风险最低。比如一个50岁的人，如果保持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在50%到55%之间，期望寿命是83.1岁；如果碳水功能比常年在30%以下，期望寿命是79.1岁，如果常年在65%以上，则期望寿命是82岁。这就是所谓主食吃太少，减寿4年的来源。实际上，期望寿命是基于这项研究中的死亡率计算出来的一个假定指标，跟某个人的实际寿命是两码事。研究者还认为，当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降低时，脂肪摄入量会显著增加；当碳水减少时，增加动物性食物的人群死亡率上升了，而增加植物性食物的人群死亡率下降了。用来源于植物的脂肪和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对健康有利。另外，不吃主食6年后死亡这类的极端个例没有参考价值，多吃什么长寿，

你看我们的容积率规划的都是 3.2， 就是说这整个院来折算这是合规的，但是呢就算我们楼下这一点，那我们的容积率都接近10了，就超了将近3倍。如果折算成地面的面积，我们等于是有10000多平米的土地被强行划到这边来了。有什么好处哈？西边的容积率会更低，无形中增加了它售房的这种筹码和便利性，它能卖更好的价格，但是这些都是从坑我们这边得到的。 据自住型商品房业主介绍，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2020年给自住型商品房业主的回电录音显示， 小区的这个所在镇政府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咱们区房管局还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公安、市建委等部门共同参会。一个是说咱们商品房和自住商品房是一个规划区域，第二个是说咱们开发商确实是有违反相关的消防法和规划相关规定的，第三个是要求开发商在1周之内做出依法依规的整改。 一线调查报道。 不过对此，西侧商品房的业主们并不认可，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业主代表张女士告诉记者， 看样板间的时候，等于说那块还是一块空地，当时售楼处里面的沙盘上面的盖的一个楼只有8万左右的商品房，东边的自住房啊还有廉租房，当时第一它不在那个沙盘上面，当时我有问过他说这边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边是另外要建的一些房子什么的，那我们第一就认为那边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就说这个小区是有赔偿的，当时我还特意问过销售，他说跟政府这边已经申请是有的，住建委就是允许了。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此前开发商首创置业的官网截图显示，天悦西山小区的项目介绍中并没有提及3栋自住型商品房。另外，在张女士提供的购房合同中，对前期物业管理区域原文表述是东至项目内规划南北向市政路，这是很多普通商品房业主认为123号楼与西侧自住型商品房不属于同一小区的依据。张女士说， 对于商品房，我当时签了合同，我认了8万块钱的房价，但是我从来没有认我跟他是一个物业，我用8块2毛5，我永远补贴你3块8毛5的服务，我还拿不到我8块2毛5的服务。 但是根据北京市规资委海淀分局日前给记者的回函显示，此前引发业主争议的小区3号楼与4号楼之间的南北向道路的性质并不是市政道路，也就是说小区内目前没有规划一条南北向的市政路。那开发商在购房合同中所写的物业服务范围是否与规划相矛盾呢？为什么同意开发土地如今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开发商首创置业工作人员表示， 我把您这个问题啊记录下来，待会儿我晚上反馈一下。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同时记者也询问了向普通商品房与自住型商品房提供服务的万科物业，物业经理表示公司不接受关于此事的采访。此外，商品房业主张女士还告诉记者，3栋自住型商品房都是以首创悦融汇这个名称进行摇号和卖房的，因此在他们的认知中，自住型商品房与首创天悦西山是2个不同的小区。 这个小区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商品房这边就叫天悦西山，自住房那边就叫悦融汇，一直是这样宣传的，连摇号都是这么写的。自住房肯定是在我们之后摇的号，所以这里面存在的土地拍卖的时间，然后土地拍卖里面怎么要求，规划是怎么要求。我觉得作为商品房的业主，我16年买房，我肯定得按16年时候的事情来做决定，我不能按17年来做决定。所以我不管17年会是怎样的一个改的一个规划，那对于我是不是一种侵犯？我为什么要觉得它是合法？政府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商品房的利益？我们只是尊重历史。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以购房为名咨询了首创天悦西山目前的售楼处。首创置业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123号楼是自住型商品住房，是这个小区当时拿地的时候政府要求给周围企事业单位员工配的这个小户型的住宅。 这3栋楼属于这个天悦西山吗？ 属于，管理上都是万科物业，收费标准不一样。那我们是一块地，但是目前的话商品房业主和自住型小区业主希望分开管理， 所以说那个我们在两个小区中间的话目前有警戒线，这个事情在去年吧闹过维权，那边想进来这边小区，这边小区的业主不希望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情况得跟您说清楚，因为就算是现在不说的话，您到了现场您也会问，在这个事情政府没有跟开发商沟通好之前，这个警戒线就会一直在，其实跟一堵墙一个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目前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现状。但是您要是问呢，确实是一块地，目前的话是没有做这种隔离处理。 一线调查报道。 关于此事，社区及属地政府是否知情呢？又是否采取过措施进行协调呢？记者致电天悦西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居委会不知道这警戒线谁拉的，因为我们也没有权利，然后您要不问区政府或镇政府。 记者同时也发函给西北旺镇政府了解情况，但没有收到回复。随后记者又向属地永丰派出所了解情况，民警表示， 这个是镇里边，它是因为咱们这块涉及到跟开发商那边以前就是建筑里边两个小区之间有一些那个争议，现在就是为了双方不发生冲突啊，包括咱们镇里边包括开发商几方协商，现目前这个结果目前是这个样子，两边是拉着是不通行的。 为核实情况，记者又询问了海淀区住建委，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区里开过协调会，他这个问题归属啊就是房管局和属地街道，这个区里面都有过这个责任判定。 记者又打了海淀区房管局的电话，但工作人员却表示应当联系住建部门。 自住房是归市建委，他们那边负责呀。 记者查询了解到，2012年北京市发布的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要求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中配建保障性住房比例一般不低于30%。不仅是北京，福州、杭州、青岛等各大城市都推出了类似政策。然而多年过去，商品房配建保障房政策在各地落地时难免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荒腔走板。关于同一建设项目区域能否设置隔离障碍的问题，北京市住建委曾在2017年发文强调，商品房配建保障房不得隔离分割，确保同一建设项目区域内道路通畅、绿地共享、附属配套设施共用。不过业内资深律师包华认为，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自住商品房物业费是限价的，自住商品房的面积越大，限价越低，普通商品房的物业费价格就会越高，两边你根本没法平衡，那边人多，这边面积大。所以如果在民法典的角度上要求1/3业主表决，参与表决的1/2同意为这个大前提的话，这个项目如果摆开了说，谁也表不过，面积和人数是倒挂的。这种只是我们政策方面的一个看似公平的一个操作方法，但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针对丰秀东路九号院目前面临的僵局，包华表示， 如果规划的是两个不同的业态性质在一个规划区域范围内，包括一个物业管理范围内进行统一的管理的话，没有规划的围挡是应当拆除的。 僵局已经形成，如何破局成为了关键所在。商品房与自住型商品房的业主都向记者表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牵头，组织开发商与各方业主进行座谈协商，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自住型商品房业主利益需要保障，商品房业主的合理诉求也不容忽视，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拿出解决方案，妥善化解矛盾。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